4007106108， 没错，4007106108，4007106108，也是提醒您，我们的活动还有最后的30秒钟，马上结束，订购月度装2盒，就送大家一个紫砂养生杯，黑色钢琴烤漆外观，紫砂泥内壁，不论是春夏秋冬，用来泡茶都非常的合适， 没错， 还配有精美的手铃带。活动时间有限，想要订购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再来刷新一下订购讯息，恭喜手机尾号是459732639167的朋友订购成功，4007106108，4007106108。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厂家建议零售价258元一盒，一盒是300克15小袋，现在只要99块钱。订购月度装2盒，喝上一个月只要198块钱，而且还能不花钱白得一个紫砂养生杯。紫砂内壁，泡茶不走味，茶汤更香醇。最后的10秒钟了，留给您来拨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世恶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 康熙王朝名臣辈出，千古传颂。然而宦海风高，沉浮难料，满朝重臣名宦少有善终，唯有陈廷敬驰骋官场50多年，历任通、吏、户、刑四部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起归之后仍被召回，最后老死相位。小说剧《大清相国》为您讲述陈廷敬的为官之道，再现300多年前的官场风云。 第49集， 刘青马明透过竹帘望去，果然见几辆马车停在看家铺子门口。 哎，二位上他家可得小心啊。 小心什么呀？ 这看家少当家看旺达，一个白面书生，我们谁也看不懂他。哎，这前不久呀，他家突然新雇了10个家丁，个个都是好身手。 这里正说着，突然听得看家门前哄闹起来，伙计望望外头，他说： 哎呦，这准是福源盐行大少爷向云鹤又来闹事了。哎，这向云鹤呀，本是看旺达的同窗好友，今日这隔三差五到和顺盐行门前呀大骂。 马兄， 哎， 我们去看看。 好。 哎，二位，这看家门前的热闹可不是好看的，你们可要当心啊。 和顺盐行前面渐渐围了许多人，刘景、马明正在人的后面观望，向云鹤在和顺盐行铺前高喊着： 看旺达，你给我滚出来。 那个黑脸汉子叉着腰站在铺门前，他说： 向云鹤，我们东家念你是同窗好友，不同你计较， 你为何每日来此撒野？ 看家坑害同行，独霸严氏，欺小凌弱，真是丧尽天良。 你满口疯话，小心你的狗头。 这个时候看家管家出来了，同黑汉子耳语了几句，黑汉子放缓了语气，对向云鹤说： 向公子，我家少爷请你里面说话。 我才不愿踏进你们看家的门槛，看望达有种的就让他给我滚出来。 你 黑脸汉再没说话，只做了个手势，便有几个汉子拥上来架走了向云鹤。向云鹤拼命挣扎着： 走 走 走， 快点 走， 放开我， 快点， 你们休得放肆。 走。哎，六姐兄，我们看来又碰上恶霸，走，赶紧进去救人。 不忙不忙，先看看动静。 两个人回到了大理茶行，喝了几盅茶，忽听外头又哄闹起来。先连看的时候，却见向云鹤满身是血，叫人从看家里头给抬了出来。马明急了，责怪刘景，他说： 哎呀，我说了要出事儿的，你还不信？ 看来这看家不善呢，走，我们快去报告老爷。 哎， 陈廷敬来到滇池，但见一位老者正在水边钓鱼，此人正是看真照。他身着白色粗布褂子，一顶竹笠，须发飘逸，宛如仙君。陈廷敬上前拱手说： 和风丽日，垂钓林下，让人好生羡慕呀，老先生打搅了。 看真照头也不回应道： 孙爷匹夫钓鱼只为糊口，哪里顾得上这满池波影半池的山色。 听先生说话就不是靠钓鱼为生的人，在下打北边来，对云南甚是生疏，可否请教一二？ 看真照眉宇稍稍皱了一下，似有警觉，他道： 老朽孤陋寡闻，只知垂钓，别的事充耳不闻，没什么可以奉告啊。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说不定心里恰恰装着天下事啊。 嗯， 看真照这才回头望望陈廷敬，问道： 不知先生有何事相问呢？ 云南风物，官场风纪，我都想知道。 官场风纪，难道您是官差？敢问大人尊姓大名，老朽该如何称呼您呢？ 呵呵，本人姓陈名敬，是个生意人。生意人嘛，怎可不问官场上的事儿？请教先生尊姓大名。 看真照便猜着这人就是陈廷敬了。陈廷敬原名陈敬，当年被顺治皇帝赐名，早已是世林美谈。看真照答道： 老儿免贵姓看，你叫我看老头子便是。 大顺在旁边说着： 真是巧了，昨儿一进昆明就碰见个姓看的，今天呀又碰见一位。 陈廷敬也猜着此人就是看真照，便说： 我倒是知道贵地有位看真照先生，学问书法十分了得，我是倾慕已久啊。 哦，老儿还真没有听说过这位本家。 陈廷敬并不把话挑破，只是说： 看真照先生的大名可是远播京师，您这位本家反倒不知道。 惭愧惭愧。 陈廷敬也不管看真照乐不乐意，就在他近处的石头上坐了下来，谈谈半天，看真照方才讲到云南官场人士。他说： 王继文任巡抚这几年，云南还算是太平，百姓负担也不是很重，只是看着太平的日子能过多久吧。 看先生是否看破了什么隐情？ 我一个乡下的糟老头子哪有那等见识，只是空长几十岁，见过一些事情而已。当年平西王吴三桂镇守云南，头几年百姓的日子也过得很好。 看真照同陈廷敬说着话，眼睛却只望着水里的浮标。正说着话，忽听后面又有人声，回头一看， 原来是王继文赶到了。王继文匆匆上前，朝陈廷敬拱手而拜。 哎呀，哈哈哈哈，云贵总督、云南巡抚王继文拜见钦差陈大人，恭请皇上圣安。 见过治台王大人，皇上龙体康健，皇上想着你们呢。 阚真照也站了起来，微微向陈廷敬低了头，道： 原来是钦差大人，老儿失礼了。 王继文心里大惊，却只当才看见的样子，他说： 哦，看公也在这里呀、啊、 呵呵，你们认识、 啊、陈大人，滇池虽然水阔万顷，来此垂钓者并不是太多，巡抚大人有时间来此垂钓，因此认识了老儿。 哎哎，对，正是正是，下官偶尔也来滇池垂钓，故而认识看公。 这个时候，刘景、马宁飞马而至。刘景道： 老爷，我们有要事相报。 什么事如此紧急？ 老爷，此处不便说话。 王继文忙说： 钦差大人，下官后退几十步静候。 哈哈，好，那你们暂且回避吧。 王继文边往后退，边同阚真照轻声说话： 哎呀，阚公，您可是答应我不再过问衙门里的事儿啊。 老朽并没有过问呢。 陈大人昨夜上和顺盐行同贵公子见面，今日又在此同您会晤，难道这真的是巧合？ 老夫也不明白。好了，容老夫告辞了。 哎，阚公，阚公，看。 阚真照扛着鱼竿转身而去，望着阚真照的背影，王继文心里将信将疑，又惊又怕。回头一看，又不知刘景、马明正向陈廷敬报告什么大事，心中更是惊慌。陈廷敬听了刘景、马明之言，心里颇为疑惑，难道阚家真是昆明一霸？阚真照名播京师，世人都说他是位高人雅士啊。刘景见陈廷敬半天不语，便说： 我俩眼见耳闻，果真如此。 是啊，我还真有点担心那个向云鹤的死活呢。 陈廷敬略作沉吟说： 你们俩扔回盐行街去看看，我在这儿应付了王继文再说。 陈廷敬打发俩人走了，便过去同王继文说话。王继文忙迎了上来说： 钦差大人，云南六品以上的官员都在大观楼候着呢，正在等您训示呢、啊、 我哪里有什么训示、哎、我今日来啊，就是来游滇池的、啊、听说大观楼气象非凡，倒是也很想去看看、 啊、如此甚好甚好甚好。 一时来到大观楼，见楼前整齐地站着云南六品以上的官员，这些官员见到陈廷敬都行戒便礼，陈廷敬还了礼，无非说了些场面上的话，便请大家随意。陈廷敬这才仰看楼阁，但见大观楼三个字笔墨苍古，凌云欲飞。陈廷敬朝王继文拱手道： 知台大人，您这笔字儿可真叫人羡慕呀。嘿嘿嘿， 涂鸦而已，见笑了见笑了。 陈廷敬复又念了楹联，直夸好字佳联。王启文便道： 献丑了，钦差大人的书法诗文在当朝那可算是首屈一指啊，早知道钦差大人会来云南，这匾额对联就该留着让您来写呀、 啊、哎，岂敢岂敢，这千古留名的事情可是皇上赐予您的，别人哪敢夺人之美呀、啊、 继文受皇上厚恩，自当效忠朝廷，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呀、啊、 上了楼，陈廷敬极目远眺，赞叹不已，他说： 您看这烟树婆娑，农舍掩映，良田在望，正是治台大人 对联里边写到的景象呀。 啊，滇池之美，天造地设，下官纵有生花梦笔，也不能尽其万一呀。 陈廷敬想着自己家乡山多林密，可惜少水，这滇池胜景人间罕见，又是四季如春，真赶得上仙境了。陈廷敬回身见廊柱上也有王继文题写的对联，便说： 知台大人，您的字儿颇得看真照看老先生的神韵啊。 钦差大人目光如炬呀。看真照先生是云南的名流，他的书法那是誉满天下呀。看公曾为下官募宾，同他终日相处，耳濡目染，下官这笔字啊，就越来越像看公了。钦差大人的字取法高古，下官惭愧惭愧，学的是今人。 嗨，知台大人这么说就是过谦了，古人亦曾为今人，何必厚古薄今呢？ 王继文直到惭愧摇头不止。下了楼，王继文说： 钦差大人，轿子已经在楼下恭候你了，请您住到城里去，不要再住驿馆了。 驿馆本来就是官差住的，有什么不好啊？ 哎呀，只是那里太过简陋，下官你看这，哎呀，过意不去。 哎，知台大人不必客气，三餐不过米面一斤，一宿不过是薄被七尺，住在哪里都是一样啊。 王继文见陈廷敬执意要住在驿馆，便不再多说了。回城的路上却见刘景马明策马过来，刘景下马走到陈廷敬轿边，悄声地说： 回陈大人，阚望达已被巡抚衙门抓走了。 向云鹤呢？ 向云鹤被抬回家去了，现在死活不知啊。 王继文隐约听得陈廷敬他们在说阚望达，知道是瞒不过去，便说： 哎呀，看来钦差大人刚到云南就对阚望达有所耳闻了。阚望达豢养恶奴，欺行霸市，同行愤恨，屡次到巡抚衙门联名告状，今日他又纵容家丁行凶，打伤同行商人向云鹤。刚才在滇池边上，下官接到报信儿，立即着人将阚望达捉拿，不曾想惊动了钦差大人。 呵呵，听说和顺盐行的东家就是您原来的幕僚看真照。 下官不敢再让看真照做巡抚衙门的幕僚啊，正为此事。不过这都是看真照的儿子看望达做的事儿啊，玷污了他父亲的清誉呀，真是让人痛心呐。请钦差大人放心，此案我自会查个水落石出，秉公办理的。 好吧，这事儿我就不过问了。知台大人，皇上命我来云南查看库银，纯属是例行公事，并没有其他的意思。朝廷已把查看库银定为常例，有关的省份啊都要查看的。 陈大人，这个下官知道，钦差大人只管清查，需要下官做什么呢？但请您吩咐就是了。 此事简单，请知台大人先把库银的账目给我看看，我们再一道去银库盘存，账实相对，事情就了结了。 哎，下官明白。下官马上吩咐人把账本给你送到驿馆去。 好。 夜里头，陈廷敬看着账簿，侄儿同大顺在旁侍候。大顺说： 老爷，我总觉得这盐行街呀不对劲儿，这店铺林立却没人做生意，原来呀还有看家和顺盐行做生意，这会儿和顺盐行也关门大吉了。 陈廷敬想那看家的事委实蹊跷，只是不知症结所在。又听真儿在旁边说： 老爷，我觉得知台大人有些怪怪的。 怎么怪怪的？ 我在您背后一直看着知台大人，他的脸呢阴一阵儿阳一阵儿，你在大观楼看他写字， 我瞧他大气儿都不敢出，等您夸他字写得好，他才松了一口气。后来您说他的字像看真照的字，他又紧张了起来。 那个字儿啊，本来就不是他写的，是看真照写的。 原来老爷一眼就看出来了。 读书人啊，都一眼能看得出来。 王继文也是个读书人，他怎么可以请别人写字，自己留名？ 读书人跟读书人也是不一样的。 大顺乐了，笑着说： 那这么说，我要是做了大官，我也想写字就写字，想作画就作画了。 陈廷敬摇着头苦笑着，仍埋头看着账本，忽听了外头有响动，大顺出去看看，不曾见着什么。 你们得留神那位义成，照说他应该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却假装不知道，这实在是让人怀疑啊。 我想昨日就是他动了老爷的箱子。 看真照星夜造访王继文，一脸怒气问道： 王志台，我看家犯了什么王法？我儿子做了什么恶事？ 哎呀，看公，看公息怒，看公息怒，那向云鹤被您家都打成什么样了？ 你向云鹤的伤根本就不是我们家里人打的，这是栽赃陷害。 哎，看公呀，向云鹤好好的被您的家丁强拉到院子里去，又被打得半死，从您家抬出来，街坊邻居是都可以作证的，难道这还能有假？ 志台大人，向云鹤是你们衙门里去的人打的，我不愿意相信是您的吩咐。 哎，看公，这件事啊，我自会盘查清楚，但是请您啊一定体谅我的苦心呐、啊。我也是为您看家着想啊，钦差在此，我不把看望达弄进来，难道还要钦差亲自过问此案不成？啊，真把望达交到陈廷敬手里，那就祸福难料了。 笑话，我家望达并没有犯法，怕他什么钦差？ 哎，这种大话看公就不要说了啊。您家生意做得这么大，就挑不出毛病啊？无事还会生非呢。 你 哎，婉琪， 哎， 送送看公。 哎，好，看公，您请回吧，我送送您。 哎，告辞了，不必送了。 杨文琪仍跟着看真照出了巡抚衙门，一路说着好话。到了门外，看真照没好气地说： 不必送了，我找得着家门。 哎，看公不必这么不给面子吗？你我毕竟共事一场，请吧。 看真照理也不理，走向自家马车。杨文琪赶上去扶着马车说： 看公，志台大人碍着情面，有些话不好同您直说。哎，看公，衙门里的事呀，你就装聋作哑吧。 我就是百姓一个，并不想过问衙门里的事情。可 这陈廷敬一到昆明就同你们父子接了头呀。 志台大人捉拿我家旺达就为此事？ 哎，您保管什么都别说，您家旺达就没事，您要是说了什么，您家旺达呀我就可不敢担保了。何况看公您别忘了，昆明商家关门大吉可都是您看公的责任啊。 呸，杨文琪啊，你怎敢把这件事情栽在我的身上？ 杨文起呵呵一笑，不再答话。看真照大骂几声小人，叫家人赶车去了。一路上，看真照愤懑难平，思来想去，痛悔不已。半年前，他本已离开巡抚衙门，可王继文又找上门来，求他最后一次帮忙。他碍着面子只得答应，没想到终究铸成大错。当天夜里，刘景马明摸黑来到向家福源银行，敲了半天门，才有人小声在里头问： 什么人？我们夜里不见客。 刘景道：

谁跟我们讲理呀？啊，人家看家是什么人呢？啊，看真照早在平西王手里，那就是衙门里的幕僚，官官相护啊。 向老先生，我们钦差大人是皇上派来的，办事公道，你但说无妨。 哎，就是皇帝老子他自己来了，下到圣旨也就拍屁股走人了，我们祖祖辈辈还得在云南待下去呀。啊，衙门还是这个衙门，恶人他还是那些恶人呐。啊，哎呀，我是不敢说，你呀，你去问问别人吧，看他们敢不敢说。这 向玉鼎半字不吐，刘景马明指的告辞了。俩人从福源银行出来，忽见前面有个黑影闪了一下就不见了。刘景悄声地问 马兄，有人盯着我呢。 马明不动声色也不回头，俩人忽快忽慢失计甩到那个影子，躲进了暗处。那个人踌躇片刻反身往回走了。刘景轻声说， 跟上看看他是什么人。 好， 俩人悄悄跟着那个黑影。原来那人进了城，去了巡抚衙门。衙门前灯笼通亮，照见那人原是义城向宝。陈廷敬听说了向宝跟踪的事儿，心想等到明儿他如仍假装不知道驿站里住着钦差，就真不寻常了。又想着向宝只是个无品无级的义城，竟然直接听命于巡抚大人，感觉太不可思议了。大顺还在说王继文要人家替自己写字的事，他道， 老爷您可真沉得住气，知道大观楼上的字不是王大人写的，你还直夸他的字写得好。 刘景马明莫名其妙，听侄儿说了才知道大观楼上的字其实是看真照写的。刘景便说， 如此说王继文还真是个小人。 就凭这一点便可想见王继文是个沽名钓誉的人，但我此行的目的不是查他的字写得怎么样，而是看他仓库里的银子是否短少。 第二天，陈廷敬身着官服出了一站门口，向宝慌忙追了出来，跪在陈廷敬面前说， 哎呀，小的不知道大人是官差，冒犯之处万望恕罪呀。 你不知道我是官差哪来的罪过，起来吧。 向宝仍是跪着不肯起来。 这位是钦差陈大人，从今日起谁也不准进钦差大人的房间，里面片纸点墨都是要紧的东西，你们可要小心点。 哎，小的一定派人把他守好了，蚊子也不让飞进去。 丢了东西只管问你。 小的知道，小的知道。 陈廷敬径直去了藩库，王继文早已领着官员们候着了。王继文上前拜道， 哎呀，哈哈哈，下官未到驿馆迎接，望钦差大人恕罪恕罪呀。 繁文缛节不必拘泥。 藩库里的银子下官只有看守之责，收支全由朝廷掌握，陈大人您请。 好，请。 王继文领着陈廷敬进了藩库，但见里边装银锭的箱子堆积如山。王继文说， 账上130万两库银全在这儿呢，下官已经安排好库兵，可一一过秤，请陈大人派人监督就是。 我管过钱法，10000两银子堆起来该有多少，心中也大致是有一个算盘的，也不必一一过秤啊。 王继文一听，千斤石头落地，忙说， 听凭钦差大人安排。 陈廷敬忽然停下脚步，他说， 把这堆银子打开看看。 王继文命人抬来箱子， 请钦差大人过目。 陈廷敬拿起一块银锭，看看底部有一个云字，他放下了银锭并不说话。王继文望望陈廷敬眼色， 吩咐库兵继续开箱。陈廷敬又拿起了个银锭，仍见底部有个云字。打开石来箱以后，陈廷敬见银锭底部竟是一个福字。再打开一箱，银锭底部是个和字。王继文脸上开始冒汗，不敢多话，只低头站着。陈廷敬说： 志台大人，这可不是官银呀。 王继文马上跪了下来道： 下官有事相瞒，请大人恕罪。 陈廷敬见王继文这般模样，实在想给他在下属面前留点面子，便说： 你们都下去吧，我同志台大人有话说。 是。 藩库里头只有他俩了。陈廷敬请王继文起来说话。 哈，福台大人，请起，请起。 谢大人。哎呀，陈大人呐、下官有罪，事出有因呐、云南被吴三桂蹂躏了几十年啊，早已是满目疮痍，名声凋敝呀。继文见百姓实在是困苦，冒着被你朝廷的大罪，私自把库银借给商家做生意，利息分文不取，只待他们赚了钱便还上了本钱。唉，还算是老天有眼，这三年过去了，商家们也都赚了钱，刚刚把本钱如数还上，银子呢尚未来得及重新的翻铸，打上官银字号。不曾想钦差大人突然来到，哎呀，下官未能把事情做得周全呢。 所有的商家都把银子还上了吗？ 回钦差大人，都还上了。 陈廷敬不太相信事实真有如此的凑巧，生意场上有发财的，有亏本的，哪有家家都赚钱的？可他一时又抓不住把柄，便说： 哈哈，那就好，继文一心爱民，朝廷的银子也没什么损失，我还有什么话说呢？ 哎呀，陈大人，虽然如此，也是朝廷不允许的，下官仍是有罪呀。 哎，你写到折子，把事情的原委说清楚，我自会在皇上的面前替您说话呀。 这个 怎么，继文你有难处？ 既然朝廷银子丝毫无损，可否请钦差大人替我遮掩，继文当万分感谢呀。 继文，兄弟纵有成全之意，却也不敢欺君罔上啊。 哎呀，陈大人呐、下官实在是爱民有心，救民无方啊，不然哪会出此下策呀。啊，钦差大人可去问问云南百姓，我王继文是不是一个坏官呐。 哎呀，继文，快快请起，这件事啊，容我再想一想，今日不说了。 哎呀，陈大人一定要帮帮忙啊。 出了藩库，陈廷敬同王继文别过，仍回驿馆去。一路走着，刘景说： 难道王继文真是王青天？我们辛辛苦苦地跑到云南一趟，居然查出个清官。 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查案的目的不是要查出贪官，而是要能查出清官。查出来清官，这才是百姓的福气，也是朝廷的幸事。如果真像王继文自己说的，他所作所为虽然有违朝廷的制度，却也实在是为了百姓做了一件好事啊。 说话间已到了银行街。大顺说： 可你们瞧瞧，店铺门是开着的，却冷冷清清的，哪像做生意发大财的样子。 刘京、马明 在。 你们二位走访几位商家，问问巡抚向他们借钱的事是否属实。 好吧。 老爷，那您就先回去歇息吧。 大顺，昆明也许暗藏杀机，你得寸步不离老爷呀。 哎，您二位放心，我跟着老爷几十年了，从来还没有闪失过呢。 你们都放心，我没事的。大顺，你也不能闲着，你去趟看真照的庄上，请他来驿馆训话。 哎， 杨文启却赶在大顺之前就到了看家庄上，找到了看真照说：“ 翻库之事，差点被陈廷敬给看破了，幸好制台大人急中生智，敷衍过去了。”“ 哼，陈大人是那么好敷衍的人吗？”“ 制台大人呀，就是怕陈廷敬来找您，吩咐我专此登门，同看公商量对策。”“ 纸是包不住火的。” 杨文启笑笑，喝了半天茶，他说：“ 看公，您家旺达性子刚烈，在狱中呀多次都要寻死，我吩咐过了，狱卒呀日夜看守，不得出任何差池。”“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要挟我吗？”“ 哎，看公，话呀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您看着办吧。” 杨文启说完放下茶盅甩手而去。杨文启走了没多久，大顺到了看家庄上，家人先给大顺上了茶，才去请了看真照出来见客。大顺深深鞠了躬，他说：“ 看公，我家老爷钦差陈廷敬大人恭请您去驿站叙话。”“ 我同您家老爷并无交往，我也早就不在衙门里做事了，恕不从命。” 大顺抬头一看，大吃一惊，问道：“ 哎，您不是那位在滇池钓鱼的看先生吗？”“ 是又如何？”“ 看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那日您硬说不认识看真照先生。”“ 我并没有胡说，当年那位声闻世林的看真照已经死了，现如今只有一位垂钓滇池的落魄渔翁。”“ 看公，您这都是读书人说的话，我是个粗人不懂，我只是奉钦差之命请看公一管一叙。”“ 我若是官场中人，钦差严实照不敢某失道，可我现在是乡野村夫，就用不着管那么多了，你请回吧，恕我不送。”“ 哎。” 看真照说完转身进去了，大顺被晾在课堂，只好悻悻而回。刘景马明头一家就去了大理茶行，伙计知道二位原是钦差手下，毕恭毕敬。刘景问：“ 你们家向巡抚衙门借过多少银子？”“ 这得问我们东家。”“ 那你们东家呢？”“ 东家走亲戚去了，两三日才能回来。” 问了半天，伙计只是搪塞，又说：“ 您二位请走吧，不然东家怪罪下来，我这饭碗可就砸了。”“ 嘿，你这说的什么话？官府问案怎么就砸了你饭碗了？就是你东家在也是要问的。”“ 你们问你们问，你们只是不要问我就行啊，我只是想知道钦差大人他什么时候离开昆明。”“ 案子查清，我们就会回京复命。” 啊，拜托了，你们赶紧离开昆明吧。”“ 你什么都不肯说，案子就不知道何时查清，我们就走不了。”“ 哎呀，你们不走我们就没法过日子了，钦差早走一日，我们的倒霉日子就少一日。”“ 钦差大人奉皇上之命查云南库银开支，这都是替百姓办事，你们怎么只是希望钦差大人早些走呢？”“ 哎呀，这位官老爷的话小的是回答不上来的，我只想知道钦差大人何日离开。”“ 荒唐，钦差大人倒成了你们的灾星了。”“ 小的知错，小的知错。” 伙计吓得跪下了，仍是什么都不敢说。俩人出门又走了几家，大家都是半字不吐，只问钦差大人何时离开。听大顺一说，陈廷敬知道那位在滇池钓鱼的老汉果然就是看真照。看真照在云南算个人物，那天王继文竟没有引荐，这其中必有隐情。大顺在旁说道：“ 我看这信看的呀鬼五神六，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陈廷敬又想巡抚给商家借银一事，谁都守口如瓶，感觉这蹊跷就更大了。刘景说：“ 我们原以为只有向云鹤家不敢说，但是我们走了这么多家，原来谁都不敢说。” 我说呀， 别这么瞻前顾后了，不如明儿到巡抚衙门去找王继文问个明白。 我是去巡抚衙门审案还是干什么？要审巡抚，这得是皇上御批，你们呀得动动脑子。 老爷，王继文说他为商家们做了那么大的好事儿，可商家们却闭口不提，这不太奇怪了吗？ 哼，岂止是闭口不提啊，他们听见巡抚衙门这几个字儿，脸就变了色了。 那许是王继文并没有给商家借过银子，可商家的银子怎么到了藩库里呢？ 陈廷敬眼睛顿时放亮，拍掌道： 哎，真儿，你这个问题倒是问到点子上了。 真儿恍然大悟，他说： 哦，我明白了。 真儿猜对了。 哦，是这样啊， 我们也明白了。 你们都说明白了，这明白什么了呀？ 真儿，你说说。 王继文并没有借过银子给商家，而是他亏空了库银，临时借了商家的银子放在藩库里凑数，想蒙混过关。 这就是为什么盐行皆关门的原因，商家那里银子盘不过来，要么就不进货了，要么就欠着人家的款，哪有不关门的？王继文知道有钦差要来，就早早地把商家的银子借了出来。谁家做生意能熬得住几个月没有银子？ 哦，哎呀，原来是这样。哎呀，我真是个榆木脑袋。哎，知道是这样，那不就更好办了吗？这把商家呀招到巡抚衙门里去，同王继文当面对质，真相大白嘛。 哎呀，大顺，你说的简单，这商家们在自己家里都不敢说，到了巡抚衙门那还敢说呀？ 老爷，我有个办法，不用审案就会真相大白。 真儿，你有什么办法？快快说！ 放出消息，告诉商家，只说借给巡抚衙门的银子，限明儿日落之前取回，不然充公。 对，这倒是个好法子。大顺， 哎， 连夜把风放出去。 知道了。 王继文心想，陈廷敬那儿怕是通融不了，如要如实奏明皇上的，他只好自己上个折子请罪。王继文同杨文启忙了个通宵，终于写好了折子。言辞哀婉，诚惶诚恐，王继文自己都快被这个折子感动了，想那皇上的心也是肉长的，必定会赦免他的罪。第二天大早，陈廷敬来到了巡抚衙门，王继文迎出仪门外，领着陈廷敬去了衙门后庭喝茶。闲话半天，王继文放下茶盅，叫杨文启拿来折子道： 哎，钦差大人，在下已写好折子，请代呈皇上。 继文，我要你写这个折子也是万不得已啊，皇上仁德之极，最能体谅下面的难处，不会太怪罪的。 哎呀，还请钦差大人替我在皇上面前多多的美言呐。 哎，我还是那句话，只要库银没有损失，又帮了百姓，皇上那里就好交代，说不定啊，皇上还会嘉奖你呢。 陈廷敬如今心里早有了底，便觉王继文一言一行都在演戏。王继文满脸悲戚地说： 哎呦哎呀，能开脱罪责我就万幸了。哎，话又说回来，万一因为救民而获罪，在下也没有遗憾呐。 陈廷敬点头称许，知道智太大人真是爱民如子。胡庭外面传来喧哗声，王继文问： 文启， 哎， 怎么如此吵闹啊？ 这，我出去看看。 杨文启说去看看，忙往外走，到了衙门外吃了一大惊，原来盐行街的商家们都来了，说巡抚衙门要还银子。杨文琪顿时慌了，不知如何应对，便想进去商量对策，却已脱不了身。一位商家问： 杨师爷呀，不是说今日巡抚衙门还我们银子吗？我们去了藩库，他们说没有这回事啊。

如果它循环到我们末梢，那手脚都是热的，那它循环不到是凉的了。 对， 还有一个人老脚先衰啊，说明他新陈代谢不好了，表面上是血的事儿，后面实质上的推动气血的能量不足了，减弱了啊。有的说了啊，我呀是因为受寒啊造成的，哎，这个脚凉。对呀，是脚凉，你受了寒了， 因为这个寒邪直接伤了阳，还是典型的阳不足吗？ 是的， 还是阳虚的现象。 对，阳怎么不足了？这寒伤阳。 是的， 是不是？还有呢，湿阻阳。所以这个情况我们就知道了，哦，脚凉是经络不通，气血不行，最后的原因根儿就是阳。这是血，新陈代谢也是一样，人老脚先衰，为什么衰？垃圾堵塞了，使我们的气血不达四末，原先走道很吃力，经常摔脚，是吧？腿脚不利索，哎，现在为什么做了这个四季养生？那最后现在腿脚利索了，为什么？因为清除了体内的垃圾，清除了，是吧？风寒湿， 然后增加了体内的阳气。 哎，血脉就通了， 对， 再增加阳气呢，所以是多方位， 就是全方面的调， 这就对了。 对， 是吧？ 这就是我们讲养生保健的特点。 为什么要综合的方法？ 对， 有气血不足了，有这原因吗？ 有。 有气血不通了，有这原因吗？ 有。 有这个经络不通畅了，有没有？ 也有。 啊，是不是有的受了风寒湿了？ 有。 有。是吧？你看，有的呢，新陈代谢不好了，有没有？有。 有，这就说了五种原因。 啊，你最终，是吧？这阳气不足。所以什么事呢？是吧？你要抓住问题的，是吧？实质，啊，抓住着根、本、源，是不是啊？这又回到，这样如果我们解决了，夏天从这阳气入手，借着阳气，是吧？清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是吧？利用夏天这个血管扩张，血液循环快，新陈代谢快，是吧？清理我们体内的垃圾，说这些我们该做的工作做了，你到冬天，你这脚自然而然的就怎么样？ 就热了， 就热了，而且不但热了，走道呢也轻快了。 对，因为把影响气血循环的这些垃圾排除掉了，这个气血足了，这个阳气足了，所以说脚就不凉了。 对，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啊，跟阳有关系的临床的症状。你比如我们再说一个，早晨的五更泻叫什么呢？脾肾阳虚啊。早晨一醒，什么叫早晨一醒？是吧？你七点醒，醒了以后，你七点醒完之后马上去卫生间报道，说我今天早醒点，早醒五点醒，你只要你一醒早还得到卫生间报道啊，这是这个五更泻的，也叫鸡鸣泻，一个典型的症状。这个症状给它定位叫脾和肾阳虚， 就是说明脾和肾都虚了，是阳虚了。 哎，是阳虚了。你看我们前段讲的，那个便秘，是不是啊？我们说了吧，便秘大家都认为是吧？是火。 对，都认为是湿秘。 湿秘。实际上呢不尽相同。 对， 有的时候也阳虚便秘。 对， 阳虚便秘的特点什么呢？大便不并不干， 大便不干，也不硬， 也不硬， 就是解起来费劲， 对不对？ 嗯， 这说明什么呀？ 动力不足了。 动力不足啊。我们说呢，把这些临床具体的一些症状表现，这样呢让大家深刻的了解，哦，我这是阳虚，哦，我这五更泻是肾也阳虚，脾也阳虚，是不是？ 是的，您这样一讲呢，对照的讲呢，大家好对号入座。 对号入座。还有的人呢，吃什么拉什么，顽固不化，这是什么？ 这个也是典型的阳虚。 阳虚，就是这个阳虚就是火力不足。还有些人常见的什么呀？ 比如我们很多上了年纪以后，敢吃凉的吗？ 不敢吃啊。 不敢吃凉的，拌个凉菜不敢吃，水果不敢吃。天多热，三伏天，大汗淋漓，人家来根雪糕吃吧。好，手也摆，头也摇，这说明什么？寒，胃寒。 对。 胃寒什么原因？伤了阳了。这是从啊吃啊前面说的大便。 从吃到排， 到排， 它都需要火力的加工。 你看，有的人吃完之后，啊，他不走，在胃里边老堵着，啊，这是什么？有的人呢，这个大便不干，下不来，动力不足， 就是阳虚了。 我们知道了，哦，这些都属于阳虚。那么说，如果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常见的吗？还有，你比如说我们谈到了这个三部曲当中的睡觉前推肚子，有的人以后一摸，哇，心口窝可凉了；有人一摸，呵，小肚子可凉了。 对， 实际上呢，这些呢都是你的阳， 这都说明和阳有关。 对啊，这些也比较常见。我们又再往深说呢，还有吗？还很多。 还有 啊，呼吸系统痰特别多，哎，出现的胸闷，是吧？ 气短。 哎，气短憋气，这是呢也是阳。 嗯，这也说明是阳气不足了， 是吧？这个阳呢是受到阻滞了，受到什么阻滞了？受到湿邪啊，有的人呢痰呢吐的很多。 嗯， 是不是啊？有的晚上一涂啊，用一卷纸。 是的。 有的呢，弹了一罐子， 对， 一晚上就一罐子。这些呢，都会影响到这个阳气，湿阻阳。 是湿邪阻碍了阳气的上升。 你看这些人一到这个秋季，他就特别担心，特别害怕，害怕感冒，为什么呢？ 怕勾起他们的肺部的疾患。 对了。痰属于湿，还有呢水 也属于湿， 啊，它也会影响的阳。常见的能看得见的肿叫什么？阳虚水泛。你比如说太阳特别足了，我们洗一件衣服，是不是一会儿就干了？ 对， 是吧？说它怎么老不干呢？它没太阳啊，天气又潮， 对， 你洗完衣服它干得了吗？ 它不爱干了。 跟这个道理是一样，你看我们这儿存水了，那儿肿了。说明什么呢？你有湿邪，一个有湿邪，这是一个问题。另外还说呢，根儿倒上根儿来着，你还是阳的不足。 对，你火力不足了， 对不对？它才有水了。 嗯、是的。 啊，这不就清楚了吗？ 清楚了。 你看，我们经常啊看见老年人鼻子流什么？ 鼻流清涕， 这就是阳虚， 也是典型的阳虚的一种症状 表现呢。 嗯。 啊。我们就说大家常见的，你就好理解了。这么叫我们把这些临床的症状啊和这个阳啊这样一讲，大家通了。哦，好了，我知道了，我是阳虚了啊。这是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还有呢运动系统的关节啊，这最清楚了吧？一谈风湿，什么叫风湿啊？这个病的由来是什么？风、寒、湿，啊，三气合而为痹。啊，你看我们这关节啊，一提风湿性关节炎，实际上呢，这里边还落一个，是不是？只是说了风湿，还有寒呢， 哦、 是不是？ 对，没有说风寒湿关节炎。 哎，没有。风湿人病多不多？ 多。 多。 也比较常见。 比较常见， 对， 但是对这个常见病，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患上风湿关节病呢？ 就是说可以杜绝这个风湿关节病的发生。 这就那句话，很多病都是可以防得住的，只要你把这事情你搞明白了，搞清楚了，就是这些病是怎么形成的，怎么进入我们身体的，哎，来龙去脉你把它搞清楚了，最终这些进来以后，就是侵入了我们机体了， 有些人呢也治了嘛，治了药吃了嘛，也吃了啊，最后没办法怎么办呢，也包容了，呵呵，也来个和平共处了，是不是这意思？你想跟他和平共处，他不跟你呀、啊、 他得让你难受啊， 他让你难受。 对， 你看一到这个夏季时候他会怎么样，他一看不适合他了，对不对，他也就安定起来了。但是呢天气一凉他兴风作浪。 对， 所以这些情况你得了解。他沉住气了他干什么，他等待时机了。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哦他现在不折腾了算了，我们就别清除他了， 就因为他不折腾了我们才好折腾他了。 对，这时候你逮他就好逮了。 对， 是吧，为什么呢，你有优势了，我可以借天借天时。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有风湿病，有风湿关节病，是吧，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借天时，哎，促进血液循环啊，促进新陈代谢，把这些清除到我们机体的致病因素嘛，给它清除了。三观病我们做一个重点，颈椎病多不多？ 多。 腰疼病多不多？ 也多。 膝关节的多不多？ 也不少。 颈椎病为上观，腰为中观，啊，膝盖为下观。所以这里边就提示了，有风湿病、有风湿关节病的人，一定要在夏季对这个病发起总攻。一到立夏，时间就吹起对风湿病的战斗的号角。这是我们说的属于呢这个运动系统的，像运动系统的这个也有水，是不是、啊、也有水，你看我们膝盖有时候有水吧， 有， 哎， 滑膜积液就是典型的一个例证， 是吧，现在医学采取抽，是吧，抽完最后怎么又有了，是吧，为什么没从根上， 它没有得到根治， 哎，没从根本上解决，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抓根本源。为什么有些人啊，这个风湿病一闹就是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因为什么，他就不知道夏天应该把它清走，你不清走它，这些啊风寒湿在体内是吧，它会演变，是吧，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风寒湿最后让你水肿了吧，是不是， 是的， 啊，你能看见知道，哦，有这些现象啊，哎，那谁谁谁啊，邻居的同事的啊，可不膝盖肿。还有更严重的，大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的，我们也今天也给大家说说。 好。 什么呢，这些风寒湿在我们关节啊长期的驻扎，对我们的关节形成了一种腐蚀。这个大家别忽视了。啊，你看有些人，哎，他行动不便，他一说怎么着，老了，是吧，是真正的老吗？ 不是的。 不是，是吧，很多这些风寒湿停聚在我们体内啊，使我们这些功能提前老化，提前衰老。在这一点上一定要认识清楚。 对。 啊，你看咱北京有个朋友吧，一个女士。 是的。 啊， 53岁。 53岁啊。 对。 啊，哦，53岁。是吧，53岁老化了啊，一到说呢退行性病变，骨质疏松，嗯，他50刚出头啊，他不能走路了。不是，他这情况都不能走路了。到了这种情况下，你说他是自然的老吗？ 不是的。 他不是，是吧，啊，这个退行性病变啊，钙化啊，老化啊，这是人自然现象。那么说有的人为什么，是吧，80岁人还爬山，是吧，100岁还跑这个百米竞赛，为什么，是吧，我们去想想，是吧，大家都想健康，都想腿脚利索，是吧，到老想上哪去，是不是，是吧，那是一个愿望，你必须把这个问题，是吧，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腿脚不利索，关节不行，是吧，你想的太远了也没有用，你走不了啊，最后让你难受的寸步难行。所以这个我们把这个风湿啊给大家说到了啊，这个不能和它和平共处，必须在夏天的时候，啊，借助于什么 天使，啊，借助于血液循环快，新陈代谢快，啊，做什么？做清理工作。这个东西在我们体内，这风湿在我们心脏会怎么样？ 侵蚀我们的心脏，造成了风湿性心脏病。 你说它厉害不厉害？ 厉害。 它让你瓣膜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 对。 你看厉害不厉害？ 厉害。 它让你最后呢关节不能动的。 对。 发生水肿，过早的提前的衰老。所以凡是有湿的，这些都属于寒。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在这个夏季一遍把它解决了。多好的绝佳的一个机会。 对，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这个机会清理体内的这些外邪风寒湿。 是这样吧？ 是的。 所以说啊，我们夏季养生一定啊结合临床的啊常见病和多发病，是不是？ 对。 而且呢告诉大家啊，它的实质。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姚老师、李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哎， 你好， 李老师。 哎， 我给你说说我的收获吧。 来说说。 啊，我原来呀、睡觉睡不好。睡觉睡不好吧，从喝了那个什么，喝了那个茶。 啊， 给喝了酒以后的时候吧，现在睡觉香了。 哦。 原来的时候睡不好，该睡觉的时候睡不着，该睡醒了时候又不好入睡。 哦。 现在的时候挺好了。 哎。 哎，前些日子我这手腕子疼，我这又买了一箱酒，搓了搓这手腕子，现在也好多了。这脚也有点麻。 嗯。 搓了两回，我觉得也挺健好。 你看啊。自己给自己调了。 给自己调。 这多好。 这听了你这讲座呀，我自个儿我就什么就按照你讲的那个，我就是用这办法。 哎。 用的挺好的。 是吧？ 这眼睛模糊，原来的时候老觉得眼前有这飞的东西，带也带不住，抓也抓也抓不着的。 哦。 我也就用这酒老一天抹三次，搓着眼皮、搓着眼眶子什么的。 嗯嗯。 一天抹三次。抹了酒以后我就揉，另外揉这几个穴位，现在的时候没有那飞的东西了。 哎，你做的挺好。 啊，我觉得挺好的。 哎，不是抹完就完了。哎，抹完了之后呢，把眼睛周围的穴位再按摩。 啊。 你这方法非常得体。 啊，挺好的。 哎。 哎。 啊，我为什么强调一遍呢？有的人呢，是吧？光抹了，是吧？你再下一步按摩呢？ 就是差一道这个程序 啊，这一按摩的几个穴位也挺好。 哎 哎，李老师， 哎， 我还有个事儿。 说。哎， 我们老头啊，他那个什么呀，有肠息肉，他那个过两天的时候了，医院上在给医院的医院上来做那个肠息肉去。 哦。 做肠息肉得前前后后啊，我说应该注意哪些事儿？问问李老师，他这个茶呀能不能喝？ 哦。 什么时候喝呀？能喝的时候。 好嘞。 啊，因为我说叫李老师给我说说， 多大年纪了？ 75。 75了。 啊， 哦、行，好嘞、啊。这个做手术，问问他可以不喝，可以喝。 前前后后。 哎，什么时候可以喝？ 对。 啊，哎，这些问题啊，都是大家在应用当中是吧？还拿不准的事情，是不是？啥什么时候都可以喝？ 嗯。 哎，我做手术前，那、啊，因为做手术他要伤气啊。是吧？那么说你提前喝了，增强体质了，是不是？ 嗯。 哎，先养精蓄锐了。 对。 是不是？哎，早两点晚两点，我做完手术，我可以加到6点。 是的。 啊，我让他很快的。 就是手术前一定要喝，一天喝4袋。手术之后呢，一定要喝，而且还要加量。 加量喝。 嗯。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1942年3月，缅甸红浦失守，仁安羌备战，曼德勒岌岌可危。 他们不干，我们干。 25万中英盟军对阵10万日军，史迪威计划的荣誉之战即将打响。 坚决杀回去。 本是一场毫无悬念的胜算之仗，为何频频失利？ 本来中国远征军就有10万人，再加上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援助，胜算本应该很大。 一个西瓜可以成为引发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的导火索。 史迪威气得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英盟军联合作战仅2个月便陷入了史无前例的大撤退？档案为您揭秘1942中国远征军未解之谜至曼德勒退败背后的真相。 1942年4月15日，中英同盟军总参谋长史迪威刚刚起床洗漱完毕，就接到了日军突袭阵地的消息。他的心里甚为恼火，正要在远征军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突然警卫送来了一封信。写这封信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远征军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本来心里就有火的史迪威想，这个时候他写这封信来目的是什么呢？该不会是又要干涉远征军的作战部署吧？他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这封信的内容很短，但级别很高，特级绝密，还加了火器。这封信史迪威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之后，他被气得脸色发白。为什么呢？因为蒋介石在这封信中要求他给每4个士兵发一个西瓜。史迪威立刻给蒋介石回了一封电报，大意是在战局动荡、盟军最不幸在缅甸几乎要一败涂地的关键时刻，你的脑子里怎么能想的全都是西瓜这样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呢？远在重庆的蒋介石看到了史迪威的这封电报也很火大，做统帅的体恤下情，关心士兵，有错吗？我管大事，你史迪威不高兴，说我削你的兵权，现在我管些小事，你又大发雷霆，你还让不让我说话了？这部队是你的还是我的？关于西瓜，本是一件小事，相对于一场战争来说，它小到不能再小，但是对于当时的缅甸战局来说，它却导致了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的总爆发。那么当时的中国远征军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呢？ 1942年3月30日，日军占领缅甸铜鼓之后，同盟军统帅部决定以曼德勒为依托，集中中国远征军3个军、英缅军5个师，共计25万人的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而日军为了实现他们摧毁滇缅公路、入侵印度，最终达到与纳粹德国会师中东的计划，战线向缅北地区继续扩张，而曼德勒则是下一个目标。 不过只有四个师团不到十万兵力的日军，想直攻当时中国远征军在中线重点布防的曼德勒，他们也知道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当时的日军派出了很多间谍，这些间谍大都扮成和尚的模样来做掩护。通过这些间谍的打探，日军发现中国远征军驻守东线的第六军力量最单薄，所以日军并不直接围攻中国远征军的西线和中线，而是派他们的第十八和第五十六两个精锐师团，以坦克和汽车组成快速部队，迅速向中国远征军东线垒部奔去。 1942年3月，甘地初的第六军被编入中国远征军，由滇西进入缅甸，对日军作战。当时布防在东线的是甘地初的第六军，但事实上真正于东线布防的只有陈勉吾的暂编第55师，而第93师、第49师分别是驻扎在缅泰边境，三个师距离太远，无法协防。而东段的最北端连接着滇缅公路上的重要城镇腊戌，腊戌是滇缅公路缅甸段的起点，如果丢掉了腊戌，那么将会使中国失去接受国际援助的唯一通道，也会使得中国远征军回国的后路被彻底切断，进而威胁到中国西南的整个大后方。但是当时远征军的司令部却认为东线都是些丛林小路，日军很难突破，因此也没有太重视东线的防御，无疑这犯了一个大错。而日军看出了远征军在部署当中的这个漏洞。 其实作为远征军第五军军长的杜聿明曾反对司令部不重视东线防御的兵力部署，他认为应该将兵力集中在保护腊戌的两大门户东支和梅缪上面，避免日军切断远征军的回国之路。此时的史迪威与杜聿明之间因为铜鼓之战意见不合，已经产生激烈冲突。蒋介石为了回避两人的矛盾，派了罗卓英出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对于杜聿明的意见，罗卓英和史迪威一样并不赞同，他们认为只要将重兵部署在中线曼德勒的前线，日军根本不可能突破远征军东线的防御阵地。 就这样，日军乘虚而入。日军的第十八师团和第五十六师团迫近垒固的时候，陈勉吾的暂编第55师已经损失了一个团，只剩下仅仅两个团的兵力。东线告急，中线余少掩护撤退的第96师被日军第55师团死死地咬住，而西线孙立人那边在成功解围仁安羌之后，却是雄心勃勃想继续吃掉日军一部。 1942年4月20日上午，敌军约400余人突袭孙立人新38师的左翼阵地，试图窥探部队动向，被当场击毁。日军炮火不猛，而且来犯的敌人也不多。孙立人判断敌军大部队尚在后面，于是下令于当日半夜施行果断攻击，向敌右翼包围，断其后路，将敌人一举消灭。就在一切准备就绪之时，英军一个上尉突然来到孙立人的指挥所，送给孙立人一道远征军司令部取消这次歼灭战的命令。命令大意是因东路日军突破第六军防线，第五军主力也已经后撤，为了不影响曼德勒会战，命孙师长速回西线的皎伯东地区待命。 中国远征军司令部为什么会下这样的命令？为什么说孙立人的进攻会影响到曼德勒会战呢？曼德勒的会战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战役？又为什么要进行曼德勒会战？ 曼德勒位于缅甸正中央，从密支那至仰光的铁路到曼德勒正好走完一半。按照当地人的习惯，会把缅甸分为上缅甸和下缅甸，而上下缅甸的分界线就位于曼德勒，所以在当时，无论对于远征军来说，还是对于日军来讲，夺取曼德勒自然就成了重要目标之一。可以说， 谁能夺取曼德勒，谁就能控制当时缅甸的整个战局。曼德勒会战的构想首先出自蒋介石，最后由他跟史迪威共同商定。蒋介石之所以选择曼德勒作为会战的理想战场，还因为曼德勒地势居高临下，背靠滇缅公路，进可以出击，退可以就地防御。具体的计划就是在曼德勒集中中国和英国共计25万人的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最终将日军赶出缅甸。也正是为了达到这一最终目的，司令部才命令孙立人待命，等待总的战略部署。 其实当时之所以要进行曼德勒大会战，还因为曼德勒是当时缅甸的战时首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的战略要地，更是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连蒋介石都说，如果这一战能成功，将会给沉闷的世界一个惊喜。但远征军司令部也清楚，要想成功的在中线组织起曼德勒会战，首先就得保证东线和西线的安全。在经过了铜鼓会战和仁安羌大捷之后，中国远征军放弃了平满纳会战，进而改变了作战计划，要进行曼德勒会战。大致上来看，当时的整个战场可以分为三个区，分别是东线、中线、西线。在西线有亚历山大统帅的英缅军，还有中国远征军第66军、新38师，一共是6个师，都在卑命一带。而中线是重中之重，所以在曼德勒附近集结了中国远征军第5军的新22师、96师、200师，以及第66军的新28师。在东线，也就是缅泰边境的附近，驻扎有中国远征军的3个师。面对着列阵防守的中英联军，日军的兵力显得相对薄弱一些，只有4个师团。双方的兵力差距如此之大，本来中国远征军就有10万人，再加上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援助，胜算本应该很大。然而这场看起来非常有希望的曼德勒会战却以失败而收场，这是为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结果呢？ 一起怎样的事件让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吵成一片？ 有3000日本兵正在进攻英缅军，请求中国远征军急速救援。 一个怎样的命令让戴安澜师长在战场上来回奔袭？ 不到一天，狂奔了100多公里，现在又要从西线跑回到最东线的东支。 史迪威为什么要坚持进行曼德勒会战？ 曼德勒会战就是一次再好不过的机会。 又是什么给曼德勒会战计划的破产埋下了隐患？档案继续揭秘。 70年前，10万热血青年远征缅甸抗击日寇。70年后，我们揭开尘封历史，寻找遗失的真相。 这支军队的名字就叫做中国远征军。 1942年，中国远征军踏上征程，缅甸阳光为何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 埋伏在对岸崇山峻岭当中的是一支几天前刚刚星夜兼程赶到这里的中国军队。 戴安澜带兵孤身进入铜鼓，留下了怎样的临终遗言？杜聿明与史迪威满心期待的铜鼓会战为何以夭折收场？ 铜鼓战局也随之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逆转。 英军被困仁安羌，孙立人以少胜多，以战成名，而指挥官竟然另有其人。 撒切尔夫人说，她听到了太多关于流放吴的故事。 一个西瓜可以成为引发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的导火索，是什么致使这支中国最精锐的部队入缅作战任出战失利？ 两个人从性格一直到上下隶属关系都有一种尴尬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其中。 曼德勒会战计划破产，20000远征军将士为何因为一纸命令而误入绝境？档案为您揭秘1942中国远征军背景之谜。 1942年4月20日，远征军东线的累固失守，中路第96师又被日军所困。 远征军司令部里气氛本已异常紧张，可就在这个时候，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又从皎伯东发来了求救急电，说在皎伯东与仁安羌之间有3000日本兵正在进攻英缅军，请求中国远征军急速救援。这让中国远征军司令部里吵成了一片。杜聿明很不耐烦，他对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说道：英国佬太无耻了，孙立人的新38师正在掩护他们撤退，怎么后面又会出现敌军呢？要是有敌军的话，孙立人也该向我们报告啊。罗卓英也不耐烦地说：你这是什么话，委座一直让我们精诚团结，现在盟军有难，我们岂能见死不救呢？虽然罗卓英也弄不清楚是不是应该相信英国人，但此时日军的4个师团压了上来，远征军的兵力明显不足，但蒋介石命令他一切要听从史迪威的安排，所以他也做不了主，只能回过头看着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史迪威则翘着二郎腿，满不在乎地看了杜聿明一眼，说：戴安澜的200师现在已经休整完毕，他们可以作为机动部队，他们距离西线的皎伯东不过100公里，可以赶过去配合孙立人的新38师先剿灭了那股日军，然后再回中线布防。 随着战事的进展，史迪威与在缅甸一线的中国将领们冲突越来越多，他认为中国军队受蒋介石的影响，似乎不愿意大胆进攻。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史迪威对一直在背后遥控指挥的大老板蒋介石也越来越不满。就在指挥权的混乱和各执己见的争吵声中，司令部最终做出决定，派第五军200师前往西线救援被日军咬住的英缅军。戴安澜时任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200师师长。1942年3月，戴安澜率200师8000兵力作为先头部队赴缅作战。经过铜鼓一战，200师损失2000余人，但成功地拖住了日军第55师团向北扩张的脚步。 20日上午，戴安澜接到电报时，心中还是有几分惊喜的。既然皎伯东地区只有3000名鬼子，他估计那顶多是日军的一个先遣队而已。既然孙立人的新38师能够在仁安羌建奇功，那我们如果能在皎伯东吃掉3000名鬼子，这岂不也是大功一件呢？于是戴安澜下令让车队全速前进。虽然当时200师的官兵们都还饿着肚子，但是在师长高昂情绪的带动下，个个奋勇争先。下午200师的先头部队就到达了皎伯东地区，但是他们却没有听到枪炮声，将士们不禁心生疑惑，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原来第200师上了英国人的当，他们所谓的日军告急，实际上是想把中国远征军多调些到西线接手前线阵地，掩护他们英缅军安全向印度转移。虽然戴安澜十分生气，可还是抑制着自己的愤怒，他下令部队先就地用餐，同时向司令部汇报情况，等待下一步的指示。此时的他心中已是十分不满，司令部里的那些人到底在干什么？自从铜鼓战役开始，送达的命令和情报永远是一团糟。戴安澜的部队还没有吃完饭，司令部的复电就发来了：东线告急，第六军受到了空前压力，命第200师火速前往东线东支支援。收到这样的复电，戴安澜几乎要暴跳如雷。他们从中路的央米丁赶到了西线的皎伯东，不到一天狂奔了100多公里，现在又要从西线 跑回到最东线的东支400多公里，那么他们总共要奔跑的距离是500公里。其实从地图上看直线距离并不长，可当地为山区，道路非常的崎岖，战士们实际奔跑的距离要比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长得多。现在已经是徒劳无功了，还要继续跑，怎么跟将士们交代？戴安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绝对不能将上面指挥紊乱的实情说出来。现在最重要的是保证队伍的士气。在经过了谨慎的考虑之后，戴安澜开始召集部队讲话。他向士兵们解释道，日军已经从皎伯东转移，很可惜我们没有赶上，现在东线告急，日军正在进犯东支腊区，想要彻底切断我们回家的路，希望弟兄们能够继续发扬昆仑关大战和铜鼓大战的精神，星夜赶往东支，将鬼子狠狠地打一顿。听到师长这个合情合理的解释，已经很疲倦的官兵们有个个情绪激昂，大声地喊道，坚决杀回去。 4月21日晚，第200师先头机械化部队终于赶到了东支，但是他们并没有见到第六军的部队，反而与日军的第56师团一部打起了遭遇战。此时甘立初的第六军暂编第55师已经全军覆没，赶到东支设防的第49师和第93师一部也被日军先后打垮。甘立初率残部攻克，向中缅边境的萨尔温江一带转移，而东支已经彻底落入了日军之手。戴安澜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做出夺取东支的部署。4月24日拂晓，全面攻击开始。侧翼攻击高地的第599团向敌方阵地发动猛攻，占领了高地，然后居高临下向城里射击，于当天下午便切断了东支至雷烈马的路。600团在猛烈的炮火支援下攻击城区，与敌发生激烈巷战，无相无物进行争夺。598团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冲进城区扫荡残部。当晚第200师占领了东支城，此战一共歼灭800余名日本士兵。 顺利收复东支的戴安澜有些疑惑，此战虽然艰难，可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说明日军的兵力并不多。那么东线日军的主力都到哪儿去了呢？没能捉到日本的俘虏，再加上当地的缅甸人也很不配合，根本不肯说出第56师团的去向。 缅甸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英国的殖民地，缅甸的人民自然对英国人士恨之入骨，而中国远征军远征到缅甸，对于当地百姓来讲，他们不管是好是坏，因为远征军和英国人是盟军，所以对于中国远征军，他们自然而然也是一种仇视的态度。 问不出日军的去向，戴安澜的心里掠过了一丝惊慌。如果日军不顾后勤补给，急速穿插直奔腊戌，那很有可能切断中国远征军的退路，那形势可就危险了。他下令赶紧向司令部报告，日军主力不知去向，可能奔向腊戌。 曼德勒会战，蒋介石史迪威计划不一，中国远征军将士左右为难，到底该听谁的？ 罗卓英很无奈，于是他灵机一动，想出办法。 面对日军的强势攻击，中国远征军火速增援， 戴安澜来不及休整，只得率领200师的官兵继续尾追北进的日军。 曼德勒会战最关键的战斗即将打响之时，中国远征军又面临怎样的困境？档案继续揭秘。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要努力飞行到遥远的天际，摘下一颗星星就全送给你，再带你一起